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听周杰伦的歌，我不再突然低落。进了 KTV 也不会再固执地点你爱听的风。那首为你路过的暖心，也不知不觉中沉到了淘汰的歌单中。梦到你的时候，我再也不会哭醒了。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再也不会刻意和别人打趣。那些小脾气小情绪，终于可以不为你。我知道我是不爱你了。暑假聚会看到你手上还带着以前的红绳，他们悄悄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摘过。你瞥见我的右手上却空落落的，你努努嘴笑着说，我真邋遢，又弄丢了。我是故意扔掉的，以前你都不会记得，我又何必装作忘记的，从来不会真的放弃。于是我酗酒泡吧熬夜放纵地麻痹自己，却在一次次醉酒以后疯了一样的想见你。只不过你不知道那些为你疯狂的事情。后来我在应邀去酒吧，却不再傻撑，看着朋友买醉，和不熟的人玩着游戏，偷偷把鸡尾酒混成果汁，时不时地溜出去放放风，努力让自己清醒。我学会了比爱你更重要的，爱自己。情人节的时候，别人告诉我，看到你和女朋友逛街，我说，今晚大家来我家聚聚吧，我过生日。是时间治愈了我，带走了你，最彻底的放弃，大概就是我可以对你的一切都不在意，然后过我一个人的风平浪静。那天你又加回我的微信，我点了通过，然后继续刷朋友圈。你来，你走，你是朋友。我再也不会屏住呼吸的等待回复，也没有了心思去揣摩你。庆幸的是，我终于不再爱你。 电话那端你的声音，快乐伤心都不清晰，怕你突然改变心意，时间距离都是陷阱，不能相依为命，让人觉得好泄气，但我知道都已经走到了这里，就不能休息。遥远的爱着像易碎的玻璃，思念这么残酷，残酷竟然这么靠近，冷冷的空气叫人不能呼吸，我怎能微笑放开你，却在心底泪流不已，两个人等谁决定。有时多想提了行李，二话不说飞去找你，每当深夜寂寞来袭，我更确定我多爱你。生活把我们拆散，但我们 伤心，因为知道爱不能只走到这里，还要往前去。遥远的爱着像易碎的玻璃，思念这么残酷。 嘿，我是程一，程一电台这一次终于给大家带来了惊喜。因为这一次诚意电台推出的经典版的 CD， 如果你也听说，这张 CD 也是目前我们所出的 CD 当中最经典的一张 CD。 因为这张 CD 呢，也是运用了半导铁和马口铁，用铁盒做的一个经典的包装，设计元素也是非常的复古，相信你收到的话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惊讶的。这张 CD 呢，你可以把它送给你最爱的人，让他的每个夜晚不再孤单。当然你也可以把它送给你最爱的朋友啊，小伙伴啊。其实 CD 不只是用来收听的，当然也可以用来收藏的。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晚上，你还会想起曾经有这样一个声音陪伴你的每个夜晚。购买方式也很简单，你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 DJ 程一的置顶微博点击链接进行购买。当然你也可以在淘宝搜索店铺程一电台，记好是店铺诚一电台进行购买。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DJ 诚一，回复 CD 或者购买，关注这张如果你也听说经典版的 CD， 因为这张 CD 的全部内容都是全新的，保证你没有听过。好了，感谢你，诚一电台经典版 CD， 如果你也听说。